칭족할 리더는 부관 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尊敬的姑奶奶三尺六寸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豪宅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摇撼的购物豪迈请走开 礼多人不怪 心把爱去广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摇撼的购物豪迈请走开礼 多人不怪 再来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